在神运动，千金打造的一幕，必定从未这样好。打开魔幻的通道，让人沿路跳着舞。愿你一面银花，却一面叫好。皇宫里踏上极华丽旅途，亮了灯，一切都变得美好。谁都多点扶手，抱起天马歌舞的起舞，全矮粗肩披舞，着着皮鞋踢到两米高，眉来眼去到处数。前的吊灯和水晶灯起舞，试问月亮哪里够我收？男孩见了脱了帽，跑到十尺九半路。Just open your eyes, just open your mind. Tonight we gonna lost in paradise. 别再打理。将玻璃丝袜着好，不要高傲，穿上你踢死套。